笑改变了沧桑的容颜，透过温柔的风景你就看见了一个月亮化雨水，一个月亮上了蓝天，千年的爱恋诉说着未来的心愿，深情的期盼化成欢乐的笑脸，透过温柔的风景你就看见了一个月亮化雨水，一个月亮上了蓝 Thank you.